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妈妈，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在家打冷咱也不敢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酒吧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 好的嘞， 新朋友啊，首先先介绍一位老朋友吧，咱们的青年导演青年导演马岩。马岩你好。 哎，大家好，我是马岩。 哎，欢迎马导啊。 这个我们每次介绍到他的时候，一说青年导演的时候，我心里都虚， 就生怕大家不承认。 对啊，这尤其我们有视频跟着，这一看万一大家说主持人你说谎我怎么办呀。好，再来介绍一下这回真实啊，青年演员李嘉晓。嘉晓你好。 欢迎嘉晓。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哎，你看今天我刚才在外边还说什么小姐姐啊什么什么的，咱们就不讨论年龄的问题了。 不是，跟年龄没关系，现在叫小姑娘你叫美女，美女回头就给你一个白眼，你要喊声小姐姐，哎，甭管岁数大岁数小的，这是一个称谓，就像喊男生小哥哥一样。 就是我、这个、 不要喊小弟弟，不要真觉得人家年纪比你小你就喊小弟弟、也不要觉得人家年纪比你小你就喊小妹妹、要喊小哥哥小姐姐。 小哥哥小姐姐大家比较爱听、是吧。 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一位小哥哥又来了一位小姐姐啊，他们分别是小哥哥马岩和小姐姐李嘉晓。 那如果 哎，这就对了， 我这个年龄跟 大爷大爷，哎，您慢点啊大爷。 不是，我这个年龄跟人叫小哥哥小姐姐，他们会不会就不太适应或者也生气呢？ 啊，并不会有人在意你，并不会有人在意。 想多了。 小姐姐啊， 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下半时段，今天我们要围读的剧本呢是电视剧《麻雀》中的一段啊。这个《麻雀》呢是讲的1940年的时候，这个汪伪政府宣布成立了，当时侵华日军在上海大肆搜捕抗日志士。汪伪组建由前国民党军官毕忠良，哎，张鲁一演的这个毕忠良，毕忠良可以说整个戏中啊特别很棒很棒的一个反派男一啊。 是的。 担任他这个特别行动处啊，一直潜伏在这个毕忠良身边，代号为麻雀的中共党员陈深啊，这是李易峰所饰演的，与组织暂时失去了联系，置身在这个虎视狼顾的险境当中啊，包括冒死营救上线啊，以及抗日志士等等的这么一个谍战剧。今天唯独的这一段呢，是咱们这个就是假他遇到了这个张若昀所饰演的这个唐山海， 对， 被抓住了啊，被抓住之后呢，就是这会被策反了，这个时候就叛变了啊，这么一段过程，当时也是在狱中呢有很多的对话。那今天我们下半时段唯独的剧本呢就是麻雀中第52集的这么一大段啊。好，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第一部是 啊，第一部叫做一起同过窗第2季啊，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2071万啊。曾经获得过豆瓣评分8.8分的青春剧一起同过窗的第2季在优酷独家上线了，延续了第1季的好成绩，第2季继续收割强口碑，观众们的热情在陆桥春出场的一瞬间被点燃。而第2季的剧情是啊，新的一学年又开始了，结束了大一的骄傲和浮躁之后，陆桥春、钟白、任一帆等人顺利的进入了大2，肖海洋也如愿以偿通过了大一的考试，没有留级，大一的同窗情谊依旧继续着。而过了一个假期，大2开始了，旧同学的离开和新同学的加入让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归心随家人去了美国上学。毕十三把这份牵挂变成了学习上奋进的动力。转学生许连桥啊，这个新转入了电社班，并且貌似是带着神秘的任务。而原班主任的离开，让原本散漫的电社班开始团结，人物的新旧交替和大二课业的丰富与繁重。2015级电社班大二的同窗故事更加精彩。他们褪去了大一的青涩，迎来了大学中成长速度最快的一年。九个人开启了各自的梦想，并且在跌跌撞撞中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又是一年大学时光的流逝，九位同窗好友之间的情谊也越来越浓。 好，我们介绍的第二部网剧是枪口。播放平台在 PPTV 剧力单日播放量是989万，讲述了抗战时期以欧阳锋为首的一群爱国热血青年与日寇及汪伪政府特务展开的一系列斗争的故事。说的是1943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对咱们这个侵略战争进入了最后的疯狂阶段，为了粉碎他们的清剿，临江城的抗日组织是精心准备了一批军用物资要交给游击队。但是交接物资的时间地点被这个日本宪兵的司令部发现了，那一次计划十分周密的行动猝不及防变成了一场大屠杀，联系人牺牲，物资失踪，一夜之间组织和游击队之间的联系也中断了。那智勇双全的欧阳锋呢，紧急之中呢受命赶赴临江城，带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最终将物资找回的这么一个故事，并在爱国人士的帮助下将物资送回游击队的这么一个驻地，可以说是书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赞歌。 是的哈，推荐完了枪口之后，为大家推荐的叫做龙凤店传奇，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啊176万。该剧讲述的是镇远镖局的大小姐凤儿年幼丧母，父亲迎娶新媳妇之后把她送去了灵山镇学艺，凤儿和青梅竹马的小满哥哥分别。凤儿在师娘的教导下学会了各种各样的面点，一晃很多年过去，凤儿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性格古灵精怪，爱打抱不平。一次在给师娘采药回来之后，发现师娘连同全村的人都莫名死去，而她也卷入了纷争，并且拯救了一群花样少女。为了找到世界上唯一活着的亲人小满哥哥，凤儿和女孩们一起到了祭月台，开始接受所谓真正的培训。出任务的时候和景荣相遇，景荣呢对凤儿是暗生情愫，凤儿因为任务来到了梅龙镇啊，发现景荣也在这儿。景荣通过自己的观察对这座城产生了怀疑，伤心之后呢，景荣就逃离了这座风景名胜啊，这叫什么这个镇，反正呢啊，他们又开了一家在梅龙镇开了一家酒店啊，叫做龙凤店。而在龙凤店里，善良的凤儿呢就过着平静的生活。经历了这一切啊，凤儿对于生活有了更真切的热爱和思考。而根据最新的一手消息，目前呢这部剧呢已经养肥了，就是更新完毕了啊。喜欢大快朵颐的朋友就可以准备开始观剧了。 好，我们介绍完了这个网剧之后呢，该介绍介绍网大了。首先今天介绍的第一部网大是《王牌英雄》啊，播放平台在多平台，播放量42万。本片描述了一个怀揣明星梦想去北京追梦的农村青年，阴差阳错来到重庆了。那为了追逐梦想和爱情呢，无知的卷入了一场犯罪行动啊，最终是奋起反击，捣破犯罪集团。影片是说这个女主角啊，勇于实现梦想，相信他人，乐于帮助他人，坚强勇敢，和恶势力做斗争的这么一个善良的品格，也着重描写了主角与他表叔之间的亲情和女主角之间苦尽甘来的爱情，包括帮助欠债女孩的感人事迹。那面对这个高科技金融犯罪恶势力的不屈抗争和乡亲们的欢乐互助，刻画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梦想有情怀的这么一个英雄人物，不抛弃不放弃，有梦想就去追，才是这一代人应该有的一个生活目标。这个剧情里面就说的是个赵星星啊，是一个有着明星梦，而且眼力超群，记忆力也非常过人，那去北京投靠村长的弟弟毛子进军影视圈，不料呢搭上的却是北京开往重庆与狗总交易的一个黑钱的运钞车，一辆金杯车，并到公司上班了。和他爱慕的对象颖儿发现了公司正在洗黑钱这种行为，结果颖儿失踪了，于是他向警察举报，和在拘留时间呢到了，就是虚无罪释放的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呢当这个毛子和施曼带着颖儿回归的时候，他重新利用自己超长的这个记忆力啊，记起了他们操作过上万个洗黑钱的账户，帮助破案。这个狠点啊， 上万个账户，我连自己的银行卡号就一张我都背不下来， 是吧？总体来说，这个故事背景啊，写的还是挺大的啊，好像是下了一盘大棋，但是能不能圆得了这个剧情里的逻辑，其实也还挺考验编剧的功力的。希望不要让大家失望吧啊！这部剧叫做《王牌英雄》，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网大呢，叫做《疯狂电影人》啊，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24万，这是热爱电影的电影人、投资人一起大开脑洞甄选拍摄主题的疯狂之旅，烟雾花园、乌鸦阴夜啊，人影飘过。追随而去，现以戏曲女人遗像，关上留声机的刹那，蜡烛熄灭，遗像飞来啊，这么恐怖啊， 挺吓人的。 哎，然后呢，又换了爱情的这样的场景啊，男女约会，嬉笑怒骂，泰坦尼克都成了闹剧。哎呀，要弘扬正气呢，于是办起了京剧。可是兵荒马乱之中，无人看戏，众人落魄而散，悲惨结局影响影片发展，只能作罢。哎，又想起来，侦探片不错啊，就开始编造刚恋爱的幸福女孩在密室中死亡，检测断言是熟人作案，综合指向租房给女孩的人，缘由是得不到女孩就毁掉，剧情太狗血，被毙掉啊！那就再换一个题材吧，又想到了民国大戏啊，但是成本太大，又被毙掉了啊！所有的想法都被毙了之后，这个所谓的方老板就醒悟啊。原来好剧本才是王道啊，所谓吸引眼球的东西都是浮云，而这些脑洞画面就是好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啦。 好，我们介绍第三部网大呢，可能很多喜欢养宠物的朋友呢会比较感兴趣啊，叫喵星咖啡啊。这个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20万。这个故事讲述的是这个喵星面临着这个灭绝的危机了，首领喵森在地球向这个喵星发出了可以移民的讯号，来吧来吧。当时这个探索船中携带着大量的这个生命之种，但是由于这个时间错位，不可能在这个星球上孵化，于是他们开始等待，等待这个蓝星生命进化到与喵次元时间重叠的那一刻占领这个星球。我倒是念起来没磕巴，但是没太理解啊。喵森在 每个字都认识，凑到一起就不认识， 凑到一起就不理解什么意思了。寻找可以变成人形的猫啊，将他们全部的感染，再把这个基因散播到整个蓝星。然而小鹿啊、黄豆啊、莎莎等等呢，最后找到了喵森，并打败他，阻止了这个病毒的感染。这个脑洞也比较开啊。现在我们很多网大和这个网剧呢，就是尤其这个网大，由于体量限制啊，它确实脑洞特别特别大。脑洞大是不是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剧本？这事儿有待商榷啊。所以说，就像刚才这就是说疯狂电影人他最后落在自己的这个一个剧本上，其实马导应该理解这个剧本啊，对大家这个行业来讲这个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啊。所以说我们在看这类网大网剧的时候呢，现在大家已经从最早的一些就是寻求一些比较刺激的这个噱头啊，这个爆点呢，慢慢的已经开始关注他的剧本呢、演员演技等等等等。那也希望呢，这个大家既然重视剧本了，能让我们这更多的这个网剧网大这个质量啊变成这个上乘。那下半时段我们唯独的是麻雀啊，电视剧麻雀中的一段，那一曲麻雀的主题歌《风中芭蕾》， 看过吗？大家 看过啊，来送给大家啊。 像一阵雨倾盆在天际，夜作画布，你踏着风迹穿过烟消雾深，轻一场雾，不知旋转在何处，却扬了一身土，漫漫长路叹息出尽是年华的孤独，心在梦里轻声唱，真情伤了忧伤，昨天期待的成长，如今失望成了忧伤，那片信仰如何闯，什么能换来希望，不如穿起洋装改变形象，自导一支舞， 然后 受的伤，伤口烧得发烫，多愁善感的嘴角，何尝不是一种倔强。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come on， 我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 哎、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在家里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了。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青年导演马岩，马岩你好。 哎，大家好。 好，青年演员李佳晓，佳晓你好。 你好，你好。 嗯，咱们下半时段开始围读这个剧本啊，是《麻雀中行》第52集的一大段吧，也是前中后啊穿插在一起了。我们把其中的几个片段呢，剪了下来，就是也是按照我们这个台词一起走的。 嗯， 我们来听一段，然后感受一下。一会儿呢，我们一起来围读这段《麻雀》。 听陈深说你想跟我谈判。那你打算以什么身份来跟我谈呢？ 我不是树敌皇，但是徐碧城做的事我也并不是完全不知道。 可是在苏三省那里你可是来得干干净净的。 我想过了，抵赖并不能让我活下去。 我喜欢你的态度，确实要么认罪，要么戴罪立功。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这两条路可以选。 可惜我拿不到情报，我没办法用情报来赎我的命。 那你能给我什么呢？ 我一直觉得处座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等等，我记得上一次敌人称赞我的时候是在几个月前，是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做宰相，你还记得吧？ 记得。 但是她在称赞完我之后，她就选择了一条损人不利己的死路，所以我知道她不是真心的称赞我，我也知道她讲的都不是实话。上海，我们在一起共事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这些虚伪的客套话就不讲了好吗？不讲。 真的要策反唐山海吗？ 是。仲良以为现在唯有如此才能将功补过，给银佐先生一个满意的交代。 他同意了吗？ 只要主任您答应，策反的事情我们来负责。 说起这个唐山海，的确他也没做什么事情，就算是一枪给崩了，对我们特工总部也没什么好处。 你们考虑的是对的。 谢谢主任。就像您说的，把唐山海一枪崩了也没什么好处，而且功劳大半都会让苏三喜给领去了， 所以还不如策反他。要是立了新功，这功劳也是主任您的。 你们两个还真会替我考虑啊。 其实情窦初出了内鬼，忠良肯定是难辞其咎。戴老板那边处心积虑安排李主任的亲眷假意投诚真卧底，那放到谁的身上都会是防不胜防的，所以现在唯有亡羊补牢，希望主任能够支持。 忠良， 哎， 平日里我们两个多少有一点小小的矛盾，但是关键的时候我真是还得靠你。 主任您千万别这么讲，忠良平日多有不妥的地方，要不是主任您海涵，我现在脑袋在不在脖子上还说不准。 要说不妥不懂规矩的人，应该就是这个苏三省。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一天到晚就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 难怪他在军统上海区得不到重用呢。不懂规矩难成方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主任。 所以请主任您放心，忠良一定会办妥此事，绝不会让苏三省小人得志。 好， 怎么样，重庆那边来消息了吗？ 哪有那么快的事情啊？您看看中华日报，整天就知道报喜不报忧。先说汪主席的清乡行动成效显著，百团大战明明就是彭德怀占了上风，国民党非要说是和共产党联手抗日，哼！哎呀，人这一辈子呀，转瞬即逝，千万别站错队。你说现在这形势，那鬼知道到底应该站哪一队？ 那咱们这是刀切豆腐，两面光。 好，刚才就是这其中几段啊，我们一共截取了三段当时这个剧中的片段，然后我们听了一下，感受了一下每个人物角色。 嗯， 像这个李易峰所饰演的这个陈深呢，但他平常这个表现呢还是比较活分的，就是一个哎，就是一些很不拘细节的 花花公子。 对 啊，每天泡在酒吧里，泡在那个歌舞厅里 啊。他其实呢，张鲁一一直在怀疑他，一直在怀疑他，这是很多谍战剧的一直这么一个打法，就包括 换我也怀疑他，他每一次执行任务他都露馅，他都出问题，他都出纰漏。 他不出纰漏的话，怎么推进下去？就让你看悬得愣的，他不出事。 我跟你讲啊，就在那个唐山海干正事之前啊，演了那么多集，这陈深一件正事都没干，他一件主线任务都没有干，真的，他一件正事都没干。 啊，但他是主线人物、啊， 他只要一行动就有纰漏，只要一行动就露馅。 哎，你看、啊， 气死我了，简直是！ 别生气，别生气，一会儿就你来他 啊。 这个没干正事的这个 现实报来的太快，就像龙卷风是吗？ 就像龙卷风一样，这个由你来。然后这个毕忠良是这个大反啊，台词量也比较大，他是这个戏里面说句良心话，别看是反派，我真觉得这撑起半部戏的人啊， 对，戏份很重， 非常有魅力。我觉得这还是主要是演员个人的问题、啊。 马导来吧， 好啊， 我岁数大， 你变我大哥了， 就别叫小哥哥了，叫大哥哥了。 这是大哥嘛，因为他们俩是在战场上回来的兄弟嘛。 对，然后呢，我那个这个今天这个比较，就是我们这四个角色都是男性角色啊。但是我一想，曾经我们一起男性在唯独这个欢乐颂的时候就蛮开心的，今天把你们两个女同胞拉下水，那请这个嘉晓跟我们来唐山海吧。 行 啊，这个是在狱里面被策反的这一段啊，那我就来这个岁数最大的李莫群了。 好 啊，来，咱们准备好了，听马导的三二一，咱们就开始。中间这个电话呀和那个过场什么时候我就盯一下了。 好， 电话有音效是吗？ 没音效。 叮铃铃铃铃铃 啊，叮铃铃，行，我来叮铃铃。好， 好，三二一，起光。 遍体鳞伤的唐山海和毕忠良、陈深面对面的坐着， 听陈深说你想和我谈判。 是的。 那你打算用什么身份来跟我谈呢？ 我不是守地皇，但是徐碧城做的事儿我也并不是完全不知道啊。 可是在苏三省那里你可是赖得干干净净啊。 我想过了，抵赖并不能让我活下去。 我喜欢你的态度，确实要么认罪要么戴罪立功，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这两条路可以选。 可惜我拿不到情报，我没办法用情报来赎我的命。 那你能给我什么？ 我一直觉得处座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等等，我记得上一次敌人称赞我的时候是在几个月前，是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宰相，你还记得吧？ 记得。 但是他在称赞完我之后，他就选择了一条损人不利己的死路，所以我知道他不是真的称赞我，我也知道他讲的都不是实话。山海，我们在一起共事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这些虚伪的客套话就不讲了好吗？不讲了。 我想处座应该还记得李主任过生日那一次上海大饭店门口发生的事情吧。 那次是你救了我，你是在提醒我欠你一个人情吗？ 以您的聪明应该也不会忘记啊。在那之后飓风队队员没有刺杀过你 啊？好像是这么回事儿。 我当时虽然不知道这件事儿跟徐碧城有关系，但是我跟他说过，处座是一个对政治和时局有超乎常人判断力的人。其实不管是重庆也好，汪伪也罢，乱世之中我们这些人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处座不一样，他能告诉我们到底是走在河的左岸还是右岸。 但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你到底可以给我什么。 不管左岸还是右岸，想过河都需要船。我手上有一艘通往重庆的船，我想用这条船来赎我的命。 看来我们值得为这条船庆祝一下。 镜头转向了李默群讲，真的要策反唐山海吗？ 是，忠良以为现在唯有如此才能将功补过，给营佐先生一个满意的交代。 他同意了吗？ 只要主任您答应，策反的事我们来负责。 说起这个唐山海，的确他也没做什么事儿，就算是一枪给崩了，对我们特工总部也没什么好处。你们考虑的是对的。 谢谢主任，就像您说的，把唐山海一枪崩了也没什么好处，而且功劳大半都会让苏三行给领去了， 所以还不如策反他。要是立了新功，这功劳也是主任您的。 哎，你们两个真会替我考虑啊。 其实行动处出了内鬼，忠良肯定是难辞其咎。戴老板那边处心积虑，安排了李主任的亲眷，假意投诚真卧底，那放到谁的身上都是防不胜防的。所以现在唯有亡羊补牢，希望主任能够支持。 嗯，忠良， 哎， 平日里我们两个多少有一点小小的矛盾，但是关键的时候，我还真是还得靠你。 主任，你千万别这么讲，忠良平日多有不妥的地方，要不是主任您海涵，我现在脑袋还在不在脖子上还说不准呢。 要说这不妥不懂规矩的人，应该就是这个苏三行。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一天到晚就想着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 难怪他在军统上海区得不到重用呢，不懂规矩难成方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主任。 所以请主任您放心，忠良一定办妥此事，绝不会让苏三省小人得知。 好，镜头转向了毕忠良的办公室。 怎么样，重庆那边来消息了吗？ 哪有那么快的事情啊，你看看这中华日报，整天就知道报喜不报忧。先说汪主席的清乡行动成效显著，百团大战明明就是彭德怀占了上风，国民党非要说和共产党联手抗日。嘿，人这一辈子呀，转瞬即逝，千万别站错队。你说现在这形势，那鬼知道到底应该站哪一队。 那咱这是刀切豆腐两面光。 这时电话铃响。 别坐没坐相。喂， 毕处长吧，别问我是谁，也不要去查电话是从哪儿打来的，我是军统杭州站的，用的是公用电话。你的意思戴老板明白了。戴老板的回音如期而至，令毕忠良狂喜的是，戴老板十分欢迎毕忠良与军统达成秘密合作关系， 他在回信中告诉毕忠良，会有一封邮件寄往唐山海家，里边的情报足够让唐山海将功赎罪。毕忠良挂断了电话， 赶紧去一趟唐山海家，他的信箱里边有一封广告，把他赶紧拿过来给我。 好。 来到了毕忠良家里，陈深拿回邮件给毕忠良一张照片。 杜欢乐真是个让人高兴的名字，为什么没有另外一个人的姓名还有身份？ 戴老板愿意放消息过来让咱们去抓人，我想这个人一定有很大的分量。至于他为什么不肯透露姓名给我们，我想这个人很有可能已经是戴老板的心腹大患，他呀是想借我们的手杀掉他，而且他不想走漏风声。 嗯，有这个可能吧。现在我跟李莫群去汇报这件事情，你去给唐山海吃颗定心丸，希望明天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坐下开香槟庆祝。 你就别装洋枪了，你只喝花雕。 镜头来到了审讯室，陈深、毕忠良、李莫群来到了唐山海的牢房， 把门打开。 舅舅， 别，我没你这个亲戚，在你没有戴罪立功之前，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瓜葛。你们这个戴笠老板呢，果然厉害，知道我不会轻易的相信任何人，于是就派你们来执行这个任务。我李莫群在特工总部这么多年了，如履薄冰，我见过多少人，到头来差点栽在你们俩手上。 李主任，您先别生那么大的气，山海他还年轻，难免会受人蛊惑，立场不明，但还好他能够及时的迷途知返，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吧。 请李主任批准山海参加行动，亲自抓捕军统，戴罪立功。 你真想去？ 是，我愿意用实际行动划清和过去的界限。 忠良，你看呢？ 山海立功心切确实是件好事，但只不过行动处还从来没有在押嫌犯参与行动的先例啊。 嗯，我倒是觉得这个规矩是可以破一破的，但是他如果敢有任何的轻举妄动，忠良，你知道该怎么做。 是。 棒 啊。哎，其实有些时候你看这个台词并不是很激烈，但是你读起来的时候还挺有感觉的。 哎呀，就是读着读着就挺害怕的，因为真的就是每一句话说错了，真的可能当时就是一枪就没了。 啊，一个个就是话里有话， 是的， 心机套心机， 每一句话都极其的小心谨慎，要试探对方的意思，然后同时呢还要给自己留活路啊，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句话可能就断了自己的后路。 以前以为我 暴露了吗？ 对，以前以为我这智商啊在《甄嬛传》里面活不过第一集，发现这个谍战剧里面吧，头两集也够呛，根本过不去。 哎，对，还是挺吓人的 啊， 挺吓人。其实你看，我们谍战剧这几年最火的应该是当年的《潜伏》，那是达到了一个高度啊。 对， 这是这个余则成的这个形象，当时被这个孙红雷立的死死的。 是 啊，再加上这个当时姚晨啊所饰演的他这个翠萍，确实这个当时看《潜伏》的时候，真是好多人就是不停的追着看，不管放几遍， 害怕，每一集都害怕 啊， 提心吊胆的。 他也是按你说的，每到行动的时候都总会出现一些瑕疵问题， 这是正常的。 但这个瑕疵不是出在他身上， 对 啊，是其他的事件导致，这是有可能会暴露等等等等。不像你刚才所形容的，你就啥事没干，是不是？ 可怕，可怕。 那就是剧本安排、要求这样的啊。包括来这个悬崖啊，张嘉译饰演的这个悬崖 、包括其实在这个潜伏之前的暗算啊、风声啊这些啊，那也是麦家的当时的谍战三部曲嘛。 嗯、 从那开始啊，这个谍战剧那一段时间，在那之后的几年就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成为了一个主要的热门的题材，包括像一些电影，像那个什么我们看到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周迅啊， 风声 对，电影版的风声，然后包括那个范冰冰他们演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范冰冰还演了一个谍战剧、啊、 东风雨， 东风雨，对 漂亮漂亮漂亮， 对讲的对 对对对对对啊， 讲的对。 当时我记得悬崖那部剧的时候，编剧全永先还拿了白玉兰奖，他们这编剧最高奖啊，确实非常的不错， 实至名归。 对，当然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关于这个谍战剧，包括这种剧本读起来呢，虽然它你看它整个所有谍战剧都不像其他剧，它冲突特别激烈，你吵我就每个人都是把所有的心事含在心里， 暗暗的隐隐的， 嘴里 根本就不跟你说出来，表面上都跟你叫特别和气，但是实际上背地里的心眼都转飞了。 所以说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只要你放下电视，你上了个厕所或拖了个地，然后立刻你就接不上剧情的这种电视剧，我是很喜欢的。就最可怕就是你下楼倒了个垃圾回来，你还能看得懂，这样的电视剧就弃剧吧，好吗？ 不过你还能看得懂的有些好剧也不错，你比如咱们经常唯独的《武林外传》《炊事班故事》 啊，那个故事没有那么强的连续性，好吗？ 无所谓，每集都可以看嘛， 对，每集都可以看嘛， 拿出哪集不能直接看、啊？ 但有些从头到尾就讲一个故事的，然后你会发现，哎，你中间跳了一集，你还是能看得懂。这样的，听我的话，一定赶紧弃剧，别浪费时间了。相信我，没错的。 好，咱们还剩一点时间啊，跟家小聊一聊。今天第一次来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咱们还是一些以前咱们常见的小问题啊，就是第一次来的朋友呢，都得过一下。 老大啦，成家了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问这些，不问这些。 咱先问问热不热吧。 行行行， 行，热， 挺热，我们 特别热，36度了 啊，确实挺热的。咱们就知道这个灯光一打呀、啊，咱们这音视频同步直播，这个温度和我们平常的这个就是纯电台直播间不太一样。 可是灯光一打，偶像包袱不能丢啊！现在下面我们都穿拖鞋呢，是吧？胡说八道呢！ 你这热糊涂了吧？这是。 对， 两位人家小他我你好像是跟马岩导演合作并不多。实际上你是影视的多一点、多一些是吗？ 没有啊，我和马岩合作的还挺多的呀。 在导播间的时候，刚才你可给否了。 我跟你开个玩笑，你也信？ 那你明明是跟他开玩笑，我在旁边我就信了呗。 用装的有点像就是了。 他是跟我合作的戏剧比较多，但是他还是影视偏多吧？ 因为马导他只做戏剧，他不怎么做影视，所以我和他合作的都是戏剧。对， 那这两边合作就是包括你拍影视和这个戏剧舞台上，你觉得这个差别大吗？ 当然大了。 有什么感受呢？ 感受就是其实影视拖的时间比较长 啊。 话 剧话剧没钱拖不起。 对，我刚才想，我说他省的后半句，但是钱多。就虽然拖的时间长，但是钱多。 对对对对，拖的时间长，但是我愿意 啊，愿意。你看， 对， 完了这个马老坐不住了，现在。 但是 虽然你这时间短，但是我还是不愿意。 你知道从没有没有没有从家小的这一段话里，我们看出什么了？看出来马导不差钱 啊， 死活都不去做影视，为什么？钱又少又浪费，又浪费时间，因为人不差那点钱。 不是，我觉得他是真的热爱。 对，确实热爱。 就是说能穷得要穷死，他也真的是热爱。我觉得是， 我们也很想有热爱的资本啊。 咱能不能不泄底？连穷死这事儿都往外说。 没有没有，我又开了一个玩笑。 啊，好啊，就是这个我觉得跳跃挺大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舞台剧是适度夸张的，因为你面对观众在现场来讲，你的肢体啊，你的台词啊，如果不足够的夸张的话，是体现不出来的这个剧情的。 对， 但是在影视呢，现在都是收着来的嘛，这个基本上让你往回收，不能让你太大的往外放，因为它的摄像机本身也会放大你的各种各样的行为。那你这两种其实区别挺大的。我们真的看了很多影视剧的好演员，他在戏剧舞台上表现一般，还有一些戏剧舞台上表现非常好的这个老师们，在影视上也不 尴尬， 哎，对，也不能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 对， 你在这两边来同时进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首先就是当一个演员他在演一场戏剧的时候，要碰到一个好导演，就是说是这个演员如果有足够的天赋的话，然后导演给他稍微一调，他往外一放一个度，然后刚刚好。然后演影视的时候，他再稍微有点演员天赋，然后遇到一个好导演，再给他稍微往里面一调，调一个度，再一收，然后也就刚刚好，就这样。他有的时候可能自己来回切换，不一定能把握得了就是自己的肢体语言大小的这个度，所以有一个导演他能就是视觉冲突上人家能看得出来，然后哪个方面有一个欠缺吧，然后跟演员互相一沟通就好了。 这还是需要这个导演在这方面多下一些功夫啊。 所以马岩是一个特别好的导演。 哎，这个点题点的非常棒。 终于圆回来了，不然咱们节目结束之后，是不是就以后可能很少联系了？好，幸亏圆回来了。那以后家乔想没想，你自己的个人的就是爱好来讲，就是你希望自己往哪一个戏路上去发展呢？ 我觉得我个人 比较，可以举一些角色形象作为例子都可以。啊，你比如说，我就想演孙悟空，这没问题。你说我们王哥就想演皇上，那只能演武则天了。 没有，演爸爸也行。对， 是这样啊。 那还可以演慈禧嘛，女爸爸对吧？啊，你接着讲。 那我特别想演一个特工。 特工。哎，这行哎。 我其实特别喜欢这种角色类型，我比较喜欢偏影视。偏影视类型的。然后，特工这种角色是我从小以来一直都特别 梦寐以求的角色。 你说在我们心中啊，这女特工啊，首先就是特漂亮。 哎，你还真说反了，我跟你说，就是那种特别漂亮的，一定要画得不漂亮。像家小这样，就得这个化妆造型的时候，就得特意把她所有脸上的优点、五官上的优点都遮盖掉。你太漂亮，人群当中一眼就看出来你跟别人不一样，一下就记住你了。你工作还怎么做呀？ 你特工不一定是间谍啊。 不一定了，他特工还是要执行一些特殊任务的，一定不能被人记住脸的。 哎，我觉得你说的对， 所以你看像他那大眼睛，会被人记住的，就得画，都得遮一遮，挡一挡。 好好好，啊，希望以后我们在这个影视。 郑雷，你没事，天生特工脸。 啊，能不能聊？ 能聊能聊，夸你呢。 这节目下了，他俩能不能常联系我不知道，反正咱俩肯定是不常联系了啊。 行嘞，那就这样呗，打一架呗，是吧？ 不打不打。好，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围读剧本，也感谢所有的听众观众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今晚有戏啊。那在这里还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哎，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咱们明天见。 嗯。 希望不如穿起洋装，改变形象。